有什么。告别爱你当上一个。窗户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温暖了我的被子。

窗，对你无条件的回忆。I just can't help this automatic，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，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。小船对着说我不清醒，我却宁愿情不自禁。I feel so 东来东往对音乐非常的执着，也很真诚，有着他自己的想法。他的音乐理念更加注重于音乐本身，他是能够赋予音符活力的。他具有青春偶像的气质，综合素质非常的高，形象、音乐、台风等等各个方面都很平均，是一位帅气的网络歌手。东来东往凭借着别说你的眼泪我无所谓这首歌可谓是家喻户晓，是众多网络歌手当中的佼佼者，面对公益事业更是为善不甘人后。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东来东往带来的因为爱过你。 这里的天越来越冷了，就像当初分开的我们，我恨过也挣扎过，不过是让彼此更看清了。试着承认我们分开了，微笑去看这城市夜色，万家灯火孤单的我，谁会知道这夜有多难过？因为我爱过你，所以爱过你，这撕心的痛我又能和谁说？路边的街灯现在嘲笑我，也独自孤自的熄灭了。因为爱过你，所以恨过你，恨你恨到甚至讨厌我自己。多想你回来，多想你知道，其实我的肩膀还有你的温柔。试着承认我们分开了，微笑去看这城市夜色，万家灯火孤单的我，谁会知道这夜有多难过？因为我爱过你，所以爱过你，这撕心的痛我又能和

周末午夜电话，快到寂寞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不要在意好好干，语气大声呼喊，向寂寞午夜说拜拜。鹦鹉、青蛙，样样都浪漫，烦恼、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真实感，让汗水轻轻飘散。告诉我 What's your name， 接受这邀请吧。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的黑暗。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部力量。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苦难。跟着我，尽情摇摆，跟着我，不要伤怀，跟着我，散发光彩，照亮。 伤感，就像是一波又一波伏击，与节奏和富有旋律的起伏的古典新的歌词，唱出了爱情当中有林凡明 不敢放心爱你安心保持安全距离，爱是最好的关系，想继续太在意我们的这面，现在这样留在原地。为什么是沉默让我犯了过敏眼睛，可是我浓浓抹不留点雨，要不能呼吸思念挥之不去的叹息，这一切要骗自己，是我害怕未来不言也不语，不遇上最残酷的图形，要骗自己，骗到心，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，自愈是我习惯的你。伤感好的关系存在真不容易，可能太在意我们的这份默契，请留在原地，是我的不小心失了过敏，懦弱是我浓浓的不留点余地，微笑姑也挥之不去的叹息，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，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，不言也不语，不理也不理，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，我只能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，越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，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，不问可 上街灯，如夜就亮了，照进我心最冷那部分。我像个路人，想和情擦身，谁愿意停留片刻？我尽力呐喊着，等待回声，这空城还有人，生命的不完整，等你吻合，我拒绝遗憾。一定有个你会在我身旁，非常懂得我，倾听我说话。当我快要放弃了，你反而紧紧抱着，有个人爱我爱得很倔强。一定有个你在这世界上，日夜提醒我幸福的模样。我坚定地相信着，你也在某个地方，有个人许下同个愿望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清，整点清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。国家旅游局25日宣布，内蒙古阿尔山、柴河旅游景区等20家景区新晋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同时对丽江古城等3家5A级旅游景区作出严重的警告处理。丽江古城区回应诚恳接受处理，将持续深入整改。国家旅游局进一步加强对5A级景区的管理工作的指导力度，坚持5A级景区进出有序、动态管理，加大事中事后的监管力度，推进景区安全、质量、秩序常态化的监管，督促指导各类景区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，使5A级景区始终保持环境优美、服务周到、品质上乘、游客满意的旅游品牌。自

偏离。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爱情轻看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真的来过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把心情看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让你真的爱我。是一束君的记在那，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沉住心的。转世间我只想你来，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，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，他陪我犯错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看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真的爱过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我把心情看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让你真的爱我，爱我是真的。不要那样说，我会在梦里哭得很久，会伤害我。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把心情看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，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，把心情看得那样赤裸，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？我也不想

木讷大哥到大叔情圣，11年来，周晓鸥在表演上不停地探索，不停地追求。虽然他从来没演过所谓的男一号，但他参与的每一部戏，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，我们都能看到周晓鸥的表演越来越纯熟，越来越自然。影视圈的媒体给了周晓鸥一个新的名头，金牌小人物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，来自周晓鸥，你是我的偶像。 Baby， 我只能好好上帝，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。嘿嘿，你只要死心塌地，就算昏了头没关系。这城市的爱情存在太多的问题，没有人会相信天长地久的美丽。两天起三天一，谁都放弃了争取，除了你谁还能活出去。告诉你 baby， 我只能讨好上帝，让他天灵灵地灵灵救救你。嘿嘿，你只要死心塌地，就算昏了都没关系。我说 baby， 你只要坚持到底，为了爱拼了命一路跑下去。你就是我的偶像，千万看出了错榜样。 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了。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 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面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灵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地来吧，让它悄然地去，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我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在这人生里面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灵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面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灵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，漫步在这人生里。 三言两语无法说完，也许 海不停不停转，世界已变得不一样。总在来不及想象，看着时间一悄悄流往我的身旁。哦，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点点滴滴那段时光。直到今天还不能忘。哦，有些感伤，关于我们的聚散，三言两语无法说完。也许当我们各自走了一段，又会重逢在老地方。Why, oh why, why?总在失去之后才学会成长。哦 是心情如何，都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的心情添上一抹阳光。我们都应该更加勇敢一些。一首情歌送给你，希望所有单身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。刘若英带来《对面男生的房间》。 坐在窗边，陶醉着唱歌唱的闭上了眼。他常常看书看到三更半夜，有加蛋的泡。星期会刷一次球鞋，晒在太阳外的窗，他的朋友周末都会出现。人缘，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，我觉得他让体贴，我希望他心里的人，我担心他多了一些。我自由生命一样，时候我的包飞上了天，和房间与我相识，还是我该带着笑脸，趴在巷口不小心。 是否我心里还 头，新车里放纵，还一个笑容，这回忆中永远没有捉痛，一放手，这回忆多刺痛。我放松，在你的心中，一点情随风，心成自己风，还记得你，这回忆中你也没有，还可心头 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